Brothers. 好啦，嗱，咁咧就头先讲紧呢一个发生喺1999年啦，呢一个醉酒湾嘅男童浮尸案啦，当时就渔民咧就发现咗一具男童嘅尸体咧，就5岁嘅罗兆伟嘅，咁啊喺几日之前咧，佢就喺黄竹坑村啦，就俾一个神秘男子咧就系带走咗 嘅，一个长头发嘅神秘男子， 系啦，咁。當時咧就喺未發現屍體之前咧，已經警方就着手調查噶啦，要係嘛？咁啊，問翻一啲相關嘅人士咧，同呢個男童身邊嘅一啲人啦，就帶處調查啦，究竟啊發生咗咩事咧？咁樣，咁不如我哋首先聽一聽咧，當時啊有幾個人咧喺呢個警署裏面咧，究竟佢哋落過啲咩口供咧？聽一聽先。 喺劉少偉失蹤之後，幾個相關人士被帶處調查。当中包括伟仔32岁嘅生父 阿 Sir， 有冇搞错啊？嗰个我就系你嚟嘅，你哋唔系怀疑我啊嘛？我争人钱啫，都唔会搵个仔嚟搞飞噶。 仲有伟仔嘅妈咪吴雨萍， 阿 Sir 我前夫啊争过你成30万啊！我怀疑我个仔系因为咁样俾人夹走咗噶，嗰班人以前都搵过我噶啦。 另外。仲有吴月平嘅新欢，29岁嘅林成德。 阿 Sir， 件事唔关我事嘅喎，我净系见过阿伟仔一次咁多啫喎。 系咩？咦？做咩啊？你条颈好痕啊？见你系咁拗嘅。 啊，唔系，我啱剪头发啫嘛，有啲头发碎啫。 啱剪完头发。 系啊 ，Sir， 你做咩用啲咁嘅眼神望住我啫？我剪头发啫，唔系发发啫，啊！ 探员望一望林成德，再谂翻闭路电视入边嘅画面，突然之间个心一寒，眼前呢一个人会唔会就系佢哋要揾嘅答案呢？ 喺呢度鸣谢几位奇案迷先，咁啊 Maria 咧就饰演啊。罗母啦，即系阿妈咪啦，咁另外咧，今日佢仲要即系携嗰啲咩亲子活动，而家我哋录音变咗，一阵咧晏啲咧，佢个仔仔一齐录音，咁啊，因为佢平时咧都有即系一路录嘅时候咧，都同个仔一齐试嘅，咁啊，今日终于有个机会啦，不过我就问佢话喂，不过咧就你知啦，有啲人咧就信邪，真系噶，饰演死者我唔识演啊，咁样，你仲叫我个仔饰演死者，我唔得啊，咁样，咁啊 Maria 好好啦，就即系冇所谓噶嘛，叫个仔一齐就今日做戏啦，玩广播剧， 真系专业啊，佢唔知一个专业嘅 wedding planner， 仲系一个专业嘅配音演员啊， 你做乜成日喺度帮人哋卖广告？ 系咩？我有卖到咩？ 我哋收广告费噶， 好自然嘅，讲得， 我哋收广告费嘅， 完全唔觉得有植入式嘅广告喺度，你硬系要踢爆我嘅真系衰。 咁另外亦都多谢高迪安啦，除咗帮我哋做咁好嘅 mixing 之外咧，又佢而家话要包办晒所有嗰啲咧，即系大魔头啊、衰人啊、贼仔嚟做啦。咁头先咧，佢就系做呢、這、一个系咪衰人咧？系咪今集呢一个衰人咧？就呢个林盛德啦，咁就系阿罗太嗰个新欢嗰、那个男朋友。咁另外就罗父啦，就系边个做嘅头先？ 白灰。 白夫做的、oh, ，OK， 唔记得咗添， 完全冇心肝。 系啦，咁另外就都我细佬，细佬 Ricky Wu 咧就做警察，咁初试提升啊，做埋个呢一个听众啊观众啦，咁样，咁啊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其他嘅奇幻迷如果即系想参与录音啦，咁都可以咧报名嘅，咁啊喺点 报名法咧？ 奇幻迷会嗰度咧揾阿 Yuki Hong 啦，Hong Yuki 咧就系我哋嘅副会长，咁啊可以揾佢。可以一起咧參與一下錄音。 如果其他迷會冇辦法揾到 Yuki 嘅，咁你留言啦，或者你 PM 佢啦。如果你揾到邊個 Yuki 嘅話嚇，如果唔係就留言啦嚇。 如果追數嘅就揾艾力力啦，咁樣。 如果你揾到我嘅話就揾啦。 好啦，咁啊頭先咧就講到咧就有三個人啦，就都係比較相關嘅人啦，就男童嘅爸爸媽媽。生父生母同埋即系佢嗰个嘅妈妈嘅新欢， 嚟发现咗一个新嘅角色，就系嗰个妈妈嘅新欢啦。通常咧，一去到呢啲咁样嘅案件咧，呢啲新欢啊，即系新 旧爱啊， 就系最可疑嘅人嚟嘅。即系通常警方都会好留意呢啲人嘅，系嘛？ 咁同埋就因为咧，呢个林盛德当时咧就系同阿罗母， 即系吴玉平， 吴玉平就一齐噶嘛，因为佢哋唔系嗰时唔系一齐。 嗰時又分開咗喎。 嗯嗯，啱啱分開， 啱啱分開嘅喎、嗯嗯嗯。雖然係新歡，但又已經又決裂咗嘅咯喎。 佢哋本身係點認識嘅咧？呢、這個啊，即係羅太啊，前羅太啊，吳宇平咧，就本身就後屘係同呢個林盛德咧，佢嘅新歡咧嚇、啊，其實係同事嚟嘅。咁、嗯、大家喺個海馬公園嗰度做啦。我係懶嚟要神秘，其實講 你使唔使啊？成包檸檬茶拎出嚟咧，嗰日 你型啲啊！海馬即係懶嚟要人諗嘅嘛。海馬公園嗰度咧就做一個即係一個餐廳嘅。咁、那個男人咧就做廚房嘅，咁女士咧就做侍應嘅。 嗯， 咁啊，大家認識咗嘅。 咁嗰時其實啊。羅姆啊，吳宇平咧，其實佢翻工係好近嘅，因為佢住黃竹坑村嘛。佢、嗯、最初同佢老公啊，同埋個仔非常近，唔知係咪咁樣就揀咗嗰度咧，就做侍應啦。 哦，係噶，翻工方面啲車費又少啲啊嘛。 係咯，咁另外如啊林盛德咧，就住邊嘅？住西環嘅嗰陣時都近啦，都係嗰頭啦。 嗯， 咁但是咧，就後嚟咧，因為佢哋頭先我哋有冇講話點樣，大家點樣代入愛河？ 其實佢哋、其實咧，當其時嘅吳宇平咧，即係羅前羅太咧，就本身同個老公咧就好多唔妥啦，即係個老公又發覺原來咁欠債，又成日俾人追數，即係家嘈好弊咁啦，咁啊成日要揾人傾訴下啦，咁就同呢位林盛德咧就幾啱傾。 係，話說佢就成日攞啲追數嗰啲信咧係英文噶嘛，佢唔識睇喎，咁啊俾佢睇係嘛，就可以講咩入邊啊？你老公爭人幾廿萬喎、啊，咁樣咁啊，所以佢都即係好唔開心。 其實如果追數咧係俾封英文信你嘅，嗰啲信應該都冇乜事嘅，都可以申請破產嘅。即係如果追數咧係寫大型嘅紅字嗰啲咧，咁就你係人都識睇嗰啲咧，就應該唔可以申請破產啦。咁嗰啲嚟嘅，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佢話講得上啲英文信咧，應該都係揸啲銀行錢啫。即係可能佢其中一啲數係爭。 周圍借嘅啦，呢通常。係 應該周圍。 通常你碌爆曬卡啊，冇啦，冇機，即係冇其他渠道啦，先至就再去問大耳窿啊，財務公司啦。 就諗住揾可能揾大耳窿筆數就冚翻啲卡數啊之類的。 咁佢咯， 冇得冚噶啦，冚到後尾 十個煲九個蓋嗰啲咁咯。 就係、是、因為佢成日揾人傾訴啦，又揾人即係幫手睇啲英文信咧，就可以同呢個林盛德就啱傾。咁林盛德又覺得呢位羅太咧，即係其實好後生，廿零歲啫嘛，就年青貌美，細細粒粒咁，好似 杯落 幾吸引咁樣。咁、大家就啱傾啦，咁啊自然咧開始有少少即係個好感啦。咁但係其實雖然話有好感啫，但係點解佢哋會即係再親密啲接觸咧？其實就係因為呢個阿吳宇平咧，同佢個先生咧就即係大家有拗撬之後咧。佢就想搬開住，但係亦都冇乜地方揾到啦，亦都要冇咁多錢去揾屋住啦。咁就想揾呢個林盛德，就問佢可唔可以 借半張牀嚟瞓住先咁啊？ 唔係半張，借間房啊，或者借另外一張牀，就冇咁開放。咁咧就純粹咁樣嘅啫，即係希望可唔可以幫幫手咁樣。咁啊，林盛德冇問題啦，係大家咁 friend， 你最好嚟我隔離啦，係咪？ 最好俾翻半租咁樣啦。 你唔俾租都冇問題啦，即係近水樓台，我實溝到你啦嗰種。咁佢就於是乎，佢兩個咧就喺呢個元朗就一齊住咗一段時間。 元朗橫州啊！橫州， 橫州即係余文樂住嗰度啦， 工業 係啦。 咁結果咧就兩個人就梗係咩啦，擦出火花啦。 啊，講開橫州，1999年嘅時候啊，余文樂應該喺嗰度住緊嘅喎，未紅嘅喎。 使乜即刻撥個電話問一問？ 係問一問佢可能知喎。 咁其實當時咧就呢一個男人，我諗佢都唔係十分冇乜錢嘅啦，都應該，因為都係一個普通。 嗱呢位男士咧係啦，做廚師，咁佢亦都成日都即係可能啲工都唔係做得好長嘅，做下呢行又做下嗰行，又做過嗰啲餐廳啊，或者跟住又做廚師啊咁樣。咁當其時又諗住咧，就自己揾啲錢出咧，又想做一啲賣啲毛公仔咁樣嘅。 嚇！即係好似佢就係同一啲工廠咧，即係好多嘅關係啊、接觸啊，咁然之後就可能攞啲製成品去賣啊，做 sales 啊嗰類咯。 呢個人都唔係話好環境，而且佢咧本身都有案底嘅，有刑事毀壞啊，同埋偷竊咁嘅案底嘅。 嗯，咁即係本身都有啲奇怪嘢噶啦。 少少啦，少少啦。咁啊，唔代表佢即係有案底，又代表佢衰人嘅，可能佢已經改過曬咧。 咁但係當時嗰刻咧，就俾人哋。嗌去警署嗰刻咧，其實佢同阿吳宇平就已經分咗手啦。吳宇平就去咗筲箕灣嗰度，就揾咗間日本料理就做侍應兼夾咧，就揾個套房住住先，頂住先。咁、但係咧呢一個林盛德啊，騎呢啦，咁啊本來咧就是一個長髮金毛仔，咁、但係咧就去到差館嗰時咧，咁當然警察未見過佢，都唔知佢原本係點噶。就話説咧嚇，見到佢嗰個頸嗰度有啲頭髮碎。咁啊，就覺得有啲好奇啦。剪咗髮嚟，咁啊，點解要咁啱就嚟之前要剪髮咧？啊，嗰、個閉路電視 影到個長頭髮 入邊嗰個係啦，嗰、個疑兇就長頭髮嘅喎，會唔會真係嚇？ 即係已經有啲，即係好明顯有少少 QK 啦。咁啊，探員都照問佢。咁佢初初嘅答案咧就係話唔係啊，我係喺啱啱嚟警署前先剪㗎咋。 sorry， 話喺呢個案發之前已經剪咗噶啦，咁跟住錯得兩錯，又話唔係啊，啱啱嚟警署前先剪嘅，咦，咁啊更加有問題啦，即係前言不對後語。 係啦，咁但係當時警方梗係即刻問佢嘅，你有冇不在場證據咧？當時你做緊乜咧？佢點答咧？ 佢話約咗啲廠家去睇啲貨板。 嗯。 咁啊，揸架車之後去兜，咁啊兜兜下咧，又話揾唔到個地址，又要揸翻架車翻翻個元朗個寓所再對個地址。咁當時都奇怪，點解你唔打電話去問咧？咁佢話當時思緒好亂啊，諗唔清楚。 要翻屋企先諗到。 佢又話聲稱自己咧喺灣仔出現過嘅嗰段時間， 又話青衣咁樣噶嘛。 係啊，灣仔主要灣仔。 灣仔去翻元朗， 嗯， 然之後再喺屋企先至諗到個地址喺邊係嘛？定係翻屋企先抄到個地址？ 再抄翻，再抄。 總言之咧，佢就係話有人有事要做緊，就即係會唔喺黃竹坑嗰一帶咁啦。個意思就 即係反正佢就冇喺現場出現過，肯定自己。 但係當其時咧，純粹都係即係片面之詞，因為冇辦法證實，因為冇第三者證實到佢啦。咁而警方亦都冇辦法證實到佢呢個林盛德當時會喺黃竹坑嗰度出現過。 但係阿吳裕平咧就。當時佢自己都好似幾懷疑自己老公喎、啊，即係個前夫喎、啊。 其實呢樣嘢， 因為佢係咪好差咧個印象對前夫，覺得佢乜都做得出咧？ 前夫嗰度咧，就因為我覺得佢經歷過啲大耳窿追數咧，嗰種兇狠啊，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嗰種兇狠啦、啊，即係又大聲又淋紅油嗰陣，咁、佢已經覺得哇，嗰啲友真係乜都做得出嘅喎、啊，咁而老公又真係揸人錢，咁呢個好可能性都幾大嘅喎、 啊。但佢唔了解，其實佢就算真係撕咗票。都攞唔翻啲錢噶嘛，其實唔會撕票噶嘛。 可能佢諗住唔係啦。其實咧，嗱講開撕票呢樣嘢，就係因為其實小童失蹤咗之後嘅幾日都好啦，直至屍體發現中間有幾日咧，都冇收過任何嘅勒索電話嘅。 係啦，咁 所以有啲奇嘅。 所以而且三日之後都已經發現咗浮屍啊，更加好快就已經都幾乎排除咗係佢呢一個即係生父所為啦。 咁去到嗰一刻你未必可以完全排除啦、但係起碼你覺得佢唔係即係勒索喎，因為如果勒索冇理由幾日都冇電話㗎，即係咁你嘅目的係乜嘢？ 除非就話錯手殺咗小朋友咧，會唔會大耳窿咁？可能當時都唔係好肯定啊。 而且咧，所以話阿前羅太吳裕平咧，雖然佢對佢前夫啊阿羅生咧都有懷疑，因為可能就係話即係唔係懷疑佢做咧，係懷疑佢引發到其他嘅大耳窿等等會做，都有咁嘅可能。但係其實佢對於佢嗰個前男友啊，即係分手咗冇幾耐嗰個林盛德咧。都有懷疑，因為本身林盛德同佢分手嘅原因咧，都係同呢個細路仔有關係。 係啦。因為原來林盛德就好憎佢個仔嘅，係啦，咁啊點樣爭法咧？陣間第三 part 我哋再講下。不過呢度就要講一講，其實當時警方開始對林盛德有懷疑嘅時候，第一件事最緊要做咩咧？就係搜屋，係嘛？攞搜查令就去到元朗橫洲佢間屋嗰度就14張相望一望佢間屋有咩蛛絲馬跡留低咗咧？會唔會嚇？咁啊，當時咧就呢個林盛德啦，你見到即係著住白色 T 恤呢一個啦，就俾人就帶咗翻屋企咧，就搜屋嘅。咁啊，當時喺間屋咧就發現咗間屋又好乾淨下，冇任何血跡。咁啊，當其實講呢度要講翻少少啦。當時嗰個男童嘅屍體咧，咁法醫就證實咋？等 Sir 你自己錄啦，你自己得啦，記唔記得啊？佢話佢個死因係。 佢有啲膠紙綁住腳，另外兩個手指公嗰啲膠索索完。 係話佢嘅死因就係勒死 啊嘛， 勒死。咁即係又而且冇任何刀傷啊嗰啲啦。咁所以其實佢屋企即係個兇，當佢係疑兇啊嚇，疑兇屋企冇血咁又唔奇喎、啊。 甚至乎就算佢係真係懷疑嘅兇手，其實有冇入過呢間屋都唔知喎、啊。即係佢 唔係咁睇喺屋企有冇收埋啲咩物證？ 係啦，即係主要都睇有冇其他嘅證據啦。咁但係因為未必個男童喺度出現過嘅，老實講。 係，而且咧嗰個男仔其實咧佢就嗰、個屍體咧就發現到佢個胃係有啲安眠藥、啲鎮定劑嘅。咁即係相信呢個疑兇咧就。可能是用過呢一啲嘅藥物，令到佢咧就冇反抗力啦。咁之後點解又要即係咪要咁樣或者係透過一啲車輛去即係車咗去碼頭咧，掉落海咧？咁林盛德又有車嘅、哦，咁有冇懷疑咧？咁揾到佢間屋咧，就初頭就發現冇任何血跡啦，冇嘢啦，揾唔到嘢啦，最初。但係揾下揾下咧，又揾到啲嘢出嚟喎。 基本上就揾到即係冇乜特別嘅證據喺度，亦都好整齊啊，好似好普通嘅一間屋，就冇咩跡象話有個小朋友曾經喺度即係停留過嚇，俾人即係綁架留喺度。咁但係就揾到一對手套。 揾對手套。 一對手套咧就普普通通嗰啲紅色嘅膠手套。咁當然啦，唔理啦，執到呢啲梗係攞翻去驗下先㗎啦。咁驗到呢、這個幾重點嘅就係驗到有男童嘅 DNA。 喺外面， 喺手套嘅外面嗰层。咁、而手套嘅里面嗰层咧，好明显啦，有人戴过噶嘛。咁就有一个陌生男子，即系唔知边个嘅男子，嘅人啊，所谓个人嘅 DNA 喺入边。咁、总言之，咁好正常啦。你戴住一个手套去捉住嗰个僆仔嘅话，咁、个僆仔 DNA 喺出边啦。咁嗰个凶徒嘅手嘅 DNA 咪喺入边咯。咁但系呢个 DNA 点样发现？点样知道系边个咧？咁一定系捉啲疑犯去验 DNA 啦。咁、但系林胜德系唔俾啊，佢唔肯。提供呢個 DNA 樣本， 當時佢唔肯，但我又記得個上次我哋咪講咧，2001年咪啱啱就係 pass 咗一個條例咧、就係話你一定要即係如果你同呢啲咁重大嘅罪案話死人嘅，你一定要即係如果警司級以上簽名咧，你一定要係compulsory 你攞你個 DNA 出嚟。 但係嗰陣時未到啊嘛，1999年啊嘛，所以佢仍然可以拒絕。 冇錯啦，佢就死都唔肯。喂，咁你自己？肯定是身有篤啦，你點解唔肯呢？ 其實基本上咧，我諗去到嗰個時候咧，等上即係其實警方都絕對懷疑呢條友噶啦，因為太多即係個疑點啦，而且亦都未有新嘅另外一啲可疑嘅人喺度，肯定係啄住呢個人先噶啦，即係梗係捉佢啲證據啦。咁但係因為佢點都唔認啦，佢既然可以唔俾你攞個 DNA， 佢就唔俾你攞啦。咁但係警方都有辦法攞到嘅。 咁啊，結果咧就一核對之下發現咧，咁啊手套裡面嘅 DNA 咧，正正就係佢自己噶啦。 就係呢個林勝德噶啦，咁其實咧就係喺邊度發現咧，就係喺佢嗰啲牙，攞佢嘅牙刷啦，甚至嗌佢一即直接除咗佢條底褲，佢又肯噶喎，唔知點解咧，佢可以拒絕嘅其實，咁就攞咗條底褲，即係都係驗啲。 咁警方好多辦法嘅， 點樣可以即直攞到條底褲咧？ 咁示範下咯， 可唔可以咧？ 揾日示範下， 但係拍條片啦，即係好似嗰個林兵咁，你俾我睇一睇。 我哋揾日拍條片示範， 揾個朋友幫幫手， 冇問題。咁但係當時你搞到我唔記得咗講咩啲。 咁其實咧就話，搞到我雖然佢係即係。找到最後揾到呢個 DNA， 即係最即係確實嘅即係可疑嘅地方啦。但其實咧都係已經係案發之後嘅差唔多半年嘅時候先至揾翻啦。係 啊， 即係正式再拘捕佢係已經去到99年嘅12月啦。 同埋你有嗰個手套，如果你戴住個手套去摸嗰個男仔，咁都會有 DNA 留低啦。但你無端端點解戴個手套呢？正常情況下。咁會唔會係你要挟持佢嘅時候，要捉住佢嘅時候，要又唔想留低自己指模而要戴嗰個手物咧？ 因為嗰個手物外邊嗰 DNA 咧係驗到係一啲屬於個男童嘅口水嘅 DNA。 口水 咁，我明佢係揞住個口啦，或者係喂佢食嗰啲安眠藥嘅鎮靜劑嗰陣時咧，係使用呢個手套。 咁啊，證據都幾確鑿下喎。 嗱，基本上就肯定佢係使用過呢個手套噶啦，一定係佢嚟噶啦。 咁咧就仲衰多樣嘢嘅，其實。佢就走去用嗰個膠索帶索人哋嗰個手指公，咁我哋或者望一望。 膠索帶好普通啫，等上呢啲嘢。 嗱，呢一個係咪即係類似呢啲啊？嗱，呢個我網上揾啦，應該估計係類似呢啲因為工廠或者好多其實嗰啲裝修工人啊，好多行業咧都會用呢啲，好即係太普遍啦呢啲。 屋企都用㗎，我哋屋企都係即係要嚟扎下啲電線啊，或者係嗰啲諸如此類都有用㗎嘛。警察都係用㗎，嗰啲以前嗰啲成日捉嗰啲非法 片者 咧，因為冇咁多手。手扣噶嘛，咪一嚟咪其實咁樣索住兩隻手或者索兩隻手指咯，等佢走唔到咯。 但如果對方掙扎得好厲害，係咪都好難咁樣捉住手指？ 越掙一來佢捉住你，你冇得掙扎啦。如果差人捉住你係嘛？二來如果你話呢單 case 咁，個細路仔嚟幾歲啫？你要捉住佢都唔係話咁難嘅，甚至你即係粗暴啲，你打佢兩巴咁，佢個細路仔都驚嘅，都唔會可以反抗。 咁但係佢個屍體上面發現咧，佢亦都係有牛皮嘅膠紙咧，就綁住手腳噶嘛，同埋有綁住個口嘅，咁又要再加條索帶上面，有冇必要嘅咧？即如果佢真係用索帶去索佢個手指公，有冇咩必要呢？ 其實有冇咩原因咧？等 Sir， 你覺得佢要即係搞咁多？ 因為後嚟呢一個係一個其中一個罪證嚟噶嘛，即係點解咁戇居嘅咧？即係仲要留嗰、那個佢將個包索帶就擺咗喺屋企，跟住咧就零零細細唔見咗一條。 喂，查實咁喎，我自己係覺得其實我唔知道嗰個索帶會係一個罪證，因為呢啲好似周圍都買到，就係、好普通嘅啫喎，大家都 咁所以佢當時就係冇諗過係會有任何問題咯。 點解會成為罪證咧？ 佢就係冇咁諗，但係問題咧，索帶啲橡膠做啊。咁咧，佢屋企又有一排索帶。咁時候警方揾到呢條索帶嘅時間咧，就發現咧啲咁嘅索帶係成嚿膠嚟啤出嚟嘅。咁啊，經過個帽咧一挫挫嘅時間咧，因為呢個膠質嗰個軟硬度唔同咧，就俾個帽一挫落嘅時間咧，每一條索帶嘅邊咧，就嗰個切紋咧係每一條都唔同。 就好似人嘅指紋咁嘅。 哦，竟然係咁。 嗱，佢自己就唔知啊。咁事後警方捉住攞住綁住羅兆偉嗰條索帶咧，同佢屋企留低嗰啲索帶一套落去咧，發覺啱啱就係同一排索膠一個膠索出嚟其中一條嚟嘅，咁、更加鐵證如山，所以個間接證據帶個鐵證嚟噶嘛。 所以 不過呢個咁樣嘅證據都原來唔係易揾喎。一來嗱，好似我哋咁樣，我哋其實完全唔知啲索帶係有咁唔同啦，原來可以等於指紋咁上下可以分辨得到嘅，我哋其實都唔知啦。咁而警方都唔知嘅，咁但係後來警方即係可以懷疑有呢個索帶有咁嘅分別嘅時候，去追尋呢啲索帶喺邊咧，都揾咗好耐嘅。佢哋揾咗全香港，揾咗好耐先揾到叫最後一包呢啲索帶。咁呢個索帶嘅型號咧就係同呢個林盛德屋企呢一包一樣。咁佢就話咧，嗰一類型嘅索帶其實喺1999年嘅時候已經停產㗎啦。咁、而林盛德手上hold 住咗嗰一包咧，係1997年嘅 model 嚟嘅。咁原來有得追查嘅。咁即係 佢追查到台灣喎，要係咪？係 啦，佢揾翻個生產商嗰邊又係啦，先 check 得翻話呢條索帶係喺呢度生產，而係同一包嚟嘅。即係話喺男童身上嗰一條，同埋佢而家林盛德屋企揾到嗰一包咧，係同一個 packing 嚟嘅，係同一包一齊生產。 係， 哇！呢樣嘢真係冇人知喎。 所以我哋就鼓勵各位朋友咧，就叫曬啲屋企人嚟睇我哋東頭灣道99號，因為咧可以學通識㗎。 哇！咁多人即係屋企一齊睇，咪好抵咯。其實加咁樣咁多人睇， 點啊？你又只不過植入式廣告話，好夾硬啊！呢個唔得啊！ 嗱，你又你做唔到，你又做唔到 TVB 啊 ！TVB 永遠冇人會踢翻爆我哋自己做緊植入式廣告啊嘛，係咪先？但係你又永遠都踢爆我真 係。唉，咁啊嗱，佢當時留咗咁多證據咯，咪俾人踢爆咯！真係嗱，你話有咩啊？又有索帶嘅證據啦，又有呢一個手襪啦，手套喺度啦，咁另外仲有咩啊？佢冇啦，係咁，呢兩樣已經好重要，仲有剪咗頭髮啦，你做咩去？ 剪咗頭髮可以啦。 警方落口供之前。咁啱又剪頭髮咧，又長，好似話説啦嚇，我唔知係咪真話佢咧，本來係金毛噶嘛，咁啊染埋黑色喎，咁啊企圖就即係擺脱呢一個嫌疑喎。 其實我又覺得怪喎，等 Sir 嗱，如果真係佢做嘅話，佢又諗住即係長頭髮啲咁鬼異形，即係。 點解唔直？ 點解唔一早係喺做案之前去剪咗佢先咧？ 同埋染翻黑色，等冇人睇到咧。 咁就算有閉路電視影到嘅話，都即係冇咁未咁明顯俾人認得啊！即係譬如佢個女朋友吳宇平一認就認得啊！呢、這個可能係佢個男朋友嚟嘅喎，咁顯眼，點解唔一早剪咗？ 你唔好話閉路電視啊！你當街當巷咁樣去， 係啦，有人形容話有個金毛長頭髮嘅咁咪好易影， 奇怪， 好似阿演員麥眾阿 Ken 咁嘅樣嘅。即係個髮型咁咧，咁啊又好易變。點解佢唔一早就去剪咗佢咧？ 咁呢個警方就話曾經形容話呢個兇手咧窮兇極惡，點樣心思細密？ 係啊， 但係問題一睇就睇到唔係心思細密啦。 我覺得唔係心思細密。 戴個頭戴個頭套得啦，戴假髮得啦，而且點會喺大街大巷咁樣露咗個靚仔？佢即時唔俾街坊見到，其實已經好好彩 嘅。係咯，我就覺得 應該一早已經俾人見到。 咁但係其實所以話咧，佢哋都懷疑過，警方都懷疑過係有同黨嘅，即係會唔會唔係一個人做嘅咧？因為呢件事即係拖住個僆仔，個僆仔話細又唔細，都成5歲噶嘛，又識掙扎，又識嗌，又識認人，咁會唔會係即係有同黨去接應先可以咁快喺個現場嗰度消失咧？ 有同黨係我自己睇嘅，都合理嘅，當時都咁懷疑過嘅，因為佢大街落咁走嗱，第一佢要矮線，佢有好長嘅時間去跟呢個僆仔，總知道嗰個時間有一個適當機會去攞走佢。第二你要好快咁樣將佢帶走。佢應該有個同黨咧揸部車將佢接走嘅，因為好易俾街坊見到。 咁有個重點啦。咁佢本身呢個林盛德係有車嘅，即係呢個佢大家都知道嘅，即係佢女朋友都能夠即係作供話佢係有車。架車去咗邊咧？喺當其時揾唔到嘅喎。係佢架車去咗邊咧？又冇人可以 check 到佢架車，佢話賣咗之如此類。咁但係。賣咗之後架車其實喺邊咧？係經過咗成幾個月之後咧，先至喺元朗咧揾翻呢一個懷疑嘅失車。 好似話車裡面咧亦都揾到男童嘅 DNA 啦。但當然佢其實根本上係坐過嘅嚇，嗰、那個男仔係坐過噶嘛，試過一次去兜風噶嘛。咁有 DNA 又唔奇嘅喎。 咁啊唔知啦，即係可以咁樣解釋啦。咁但架車點解無啦啦要棄置咧？咁呢個都解釋唔到啊，因為你賣咗佢係正常，但係你無啦啦棄置咗架車，唔知劈咗喺邊。咁梗係有問題啦。 咁呢個林盛德就即係兇手嘅，即係可能性根本就係極高啦，已經即係當時揾到咁多罪證嘅話，即係唔係佢仲係邊個咧？ 喺表面上就好似好足夠咁，咁但係係咪已經夠料去鋤佢咧？ 同埋點解要咁做咧？即係嗱，佢當時佢同佢嗰個女友前女友啦，吳如萍就已經分開咗。咁話說佢咧都係。即係戀戀不捨咁嘅，即係窮追猛打係咁咧，就話又要幫人哋去搞裝修又成啦，即係又揾佢啲 friend 啊，聯絡下佢啊咁樣，即係死都唔肯放手嘅。咁係咪真係即係要揾個僆仔嚟做籌碼咧？